嚟到1月13号晚上嘅敏感时刻啦，今日礼拜三晚，所以直播室入面有庄贤。 Hello， 莫莉你好啊， 电话旁边有敏大人。 喂，你好。 Hello， 敏大人你好啊。 系。Hi。 喂。 Hi。 喺度， 系个色罗 OK， 最近好 hit 嘅有两个色罗， 系 一个黄浩信， 系 色罗王。 哦，系咩？我以为你话系寒冷天气警告嗰个 signal 添。 啊，嗰、那个都系，咁有三个，另一个就系俾人倾偈用嘅。 哦，系即系要够潮嘅，要三个都要做好晒啦。 系啦， 最 update 啦。 系啦，咁、啊，敏旦有冇做潮人呢？ 都有啊， 系啊， 但我发现。你有冇见到有个 post 咧？系有两幅相嘅对比嘅。 嗯， 一个咧就系、是、人头涌涌啦。 嗯， 就系、是、人哋转咗色炉嘅情况啦。咁、 嗯、 另外有一幅相咧就系得佢一个嘅，就系、是、我转咗色炉嘅情况。 有啊有啊有啊， 你知唔知我讲边个 post？ 我唔知道你讲边个 post， 但我好似见过一幅咁样嘅图。 嗯， 系啦。 我而家 show 翻我转咗，我都唔系好多朋友转啫噃。 我唔知系咪要 add friend 啊？因为其实我寻晚咧好奇啦，跟住我就走去 download， 跟住之后揿啦，有好多嘢都不允许嘅。咁之后佢会问你啊，你想唔想？转个通讯录落去啊，嗰啲啦。咁但系之前嘅朋友，我又或者有个 item 想问你，你想唔想同你身边啲朋友 say hi 啊？即系已经有呢一个平台嘅朋友 say hi 咁啦。咁、我揿咗 say no。咁所以咧，我而家咧嗰个嘅平台入面得三个朋友。 咁都唔系孤岛嚟嘅 ，OK 嘅。 系之系后过我后过装嘅人去同我倾偈咯。即系前过我嘅人，我就唔知道有啲咩人啦。 哦，咁、其实个过程嚟嘅， 系啊，试下啫， 系咯，即系路系人行出嚟噶嘛， 都有啲难嘅，真系要睇今次真系要睇呢一个神秘的群众啊，因为佢今日睇新闻咧，另外嗰边又挽留啊嘛， 嗯， 系想当年我话分手嘅时候，结果人哋挽留咗，又 OK 噶，我唔会噶，我唔会再，我唔会再。同人哋抛眉眼噶啦， 咁呢啲主要就系睇下嗰个前科咧，系有几有冇前科咯，即系嗱，如果第一次，即系嗱，佢而家只不过系。佢系叫做咩？叫做即系提预先话俾你听，有个日子之后就会发生一啲事啊嘛。 系 咁，佢而家就系解释俾你听，即系其实唔系全部都会咁噶嘛。 系 嗱，即系我嘅理解系咁啦，话系咩商业用途嗰啲先至会系啊嘛。 系 吓咁，但系问题就系我用咁耐都唔知原来有分商业同埋有分即系唔商业噶、 哦。我都系 系啊，我都 系啊。咁我见个个都讲，即系最近又热话啦，身边啲朋友成日都 message 我问我喂，你有冇试？过 download 咗未啊？咁我咪 download 嚟好奇睇下咯。咁、我哋开咪先可以讲噶嘛。 但系真系好一知半解啊！我觉得我都要做多少研究，我哋玩一次再研究一下。 系 吓， 咁同埋，我觉得好似即系好似男人咁样，你开头俾佢系 OK 噶，跟住慢慢 俾咩佢 俾咩都系啦， 即系新鲜啊嘛，因为 你只手佢 新鲜啊嘛。 俾段感情佢、 okay. 啊，咁你点都 OK 嘅，开头好 nice， 如果你都唔会啦， 系 会俾咩？ 同埋我觉得呢样嘢咧，系睇下佢个新鲜感或者佢之后上手度有几强，因为原来你揸住咗呢个新鲜感，个新鲜感过咗之后啦，但系原来你个上手嗰个程度又唔系咁。順暢的話，始終都會去翻舊的懷抱，感情都是這樣 即新不如舊，是不 是？一代代的，即譬如我的女咁樣，佢哋已經係即係點講？佢哋係冷落咗呢個 Facebook 好耐噶嘛。嚇，佢哋唔係唔識玩，係佢哋真係唔玩啊嘛。 老人家先玩噶嘛，佢哋覺得。 係佢哋感覺係咯係咯，佢點無啦啦點會即係俾啲即係老人時裝我㗎咁樣佢。咁佢哋系 I G 啊，或者系我唔知道有冇听过有个叫 Discord 啊？ 哇，咁 呢个我都系喺我女个 post 嗰度睇，咁我后屘就问翻人啦。我咁多 friend 得阿 Carmen 一个识咋，但阿 Carmen 都唔系好佢识啫，佢都唔系话好强话，因为佢嗰个系专俾打机嘅人嚟嘅通讯软件嚟噶。 我就係知 MeV 咋，阿 VeMe 咋。 哇！而家分到啲群組咁樣，咁小眾啊，即係 好 細 啊， 即 係好煩啊。 你每一日你有好多，你点你好，你而家变咗好多好知唔知好似一个有钱佬咧，新年嘅时候咧，你要去晒咧呢个原配啦，跟住系房啊三房，你先去晒 呢啲， 即系你每一日要 check 晒，你要 check 晒所有嘅群组咯，唔系群组系软件啊，应该 系。喂，由呢件事我发现咧，即系其实原来现代人咧都真系几怕孤单同埋寂寞啊，嗬，即系你好似即系同人联系少一阵啫，你就即刻咧觉得哎呀，我系咪被遗忘咧？系冇人关心我咧？咁样， 同埋一嗰阵热潮就系个风向啊，你见嗰边多人嘅话唔得啊，你都要行埋嗰边先。如果唔系嘅话，变咗自己小众嘅时候，咪变咗自己冇朋友咯， 系啊， 孤独咯，系啊，所以某程度上可能 咁。太多人嗰阵，你又想自己咁多人，我真系突出唔到自己，我又想我又想突出下自己啊，咁样 人啊真系好矛盾嘅呢样嘢， 好鬼烦啊真系。 系，但系我想话啦，即系呢一个啦，咁系咪即系话我哋所有嘅平台最好就唔好用啦？我哋最原始写信咁样咧，咁样会唔会好啲咧？我反而咁样谂啫。 唔系，其实而家写多咗信，即系未有呢啲软件嘅时候，我哋点会 texting 嘅啫？我哋是打电话的嘛，是。咁跟住即係我讲使用文字啊，即使用文字是多咗嘅。咁当然啲文字又唔一定係啱返好传统嘅文法啦。咁但係打字打多咗。 同埋我反而觉得呢，收卡啊，即係譬如圣诞卡啦，即係之前圣诞节嘅或者生日卡啊嗰啲，反而我觉得嚟得珍贵咗。因为已经冇人再去真系亲笔写一封信或者写一张卡俾你嘛，咁你就突然间嗰下会觉得温馨啲、温暖啲，因为我点解会头先咁讲咧？就系、是、因为用开社交平台啊，或者用开唔同嘅通讯网络之后咧，有好多嘢就算人哋同你打招呼问候你都好，你感觉上好似好冷漠啊。即系例如佢啲字啊，或者明明俾个笑哈哈，你个笑哈哈明明好亲切嘅笑容嚟嘅，但系你觉得咁行嘅，净系笑哈哈嚟，跟住之后或者佢写 thank you 俾你，你会觉得 thank you。就咁寫一隻字，你乜嘢其他嘅嘢都冇擺落去，即係又係好行。所以我就喺度諗啦，啊，如果真係有一日興返寫信嘅時候，大家會唔會都即刻走去寫返信呢？係囉，我就突然間咁諗囉。 我覺得比較難。係。呢個寫信係比較難。 鄭融的多喝水，外面很乾燥，大家都喝多杯水啦。好了，剛才我們就講開一個社交平台，感覺上面好像跟了一些風向，因為個個都怕孤獨，是連敏大人同我同埋 Annie， 我們三個都有裝到這個平台。 其實呢，現代人都很難，很難是完全一個社交平台或者通訊軟件都沒有的，總是有會有一個。我看過一個報道，就介紹日本有一個男人，他呢都有個Twitter 嘅平台，咁佢個平台咧就而家已經有成27万嘅粉絲咧，就即係跟蹤即係追蹤佢嘅。 佢原本係一個素人嚟嘅，乜人都唔識嘅。 佢係一個普通人。 哇！都有27万人啊！ 系啦，佢唔系 KOL， 佢系一个普通人，但系佢就透过呢个平台咧，就点解会咁多人即系 follow 佢咧？咁同时佢透过呢个平台咧，其实佢系一份工作嚟嘅。呢个人咧就系叫做森本祥司啊。咁佢咧就是、一个30多岁嘅男人啦。咁佢好有趣嘅，佢咧原本系做一份出版嘅工作嘅。咁但系做下又觉得即系闷闷地啊吓，咁于是就辞咗份工。然后跟住咧就自己喺佢嗰个 Twitter 嗰度咧就话：诶、哎，我咧就出咗我时间俾你啦，咁如果边个人想揾我咧，就只需要咧，俾呢一个嘅车费啦。嗱，咁我咧就由某某站咧就搭去你嗰度个车费啦，同埋咧就俾一餐饭我食就得噶啦。 咪住先，佢靓唔靓仔噶？ 素人一个。 唔靚仔嘅， 普通咧，即係你會即係路人甲月餅行過都唔知嗰啲啦。即係如果揾大人，你要揾人 casting 做嗰啲 行過 嗰啲叫咩啊？即 係側邊行嚟行去 嗰啲咧，唔起眼嘅一個人，係啦係啦嗰啲咯。咁係啦，咁佢咧就即係。諗住就有份咩，即係純粹即係打發日神嘅啫。咁佢喺個 Twitter 度都講明話，即係我咧就即係唔會，即係我可以陪你食嘢，可以陪你飲嘢。但係我咧同埋做出一啲普通嘅反應啦。但係你唔好預我做任何其他嘢，即係我並唔係出租 情人， 係啦，唔係出租情人，係啦，亦都唔係出租服務，即係總之乜都唔係嘅。我淨係純粹陪飲陪食同埋俾少少反應嘅啫。咁結果咧。就反應熱烈喎、 哦！真係好多人要，但係我想問下個前設就係佢做咩職業先？ 咁咩？佢咪就係做出租時間俾人咯？ 即係原本嗰個職業， 咪就係做出版業咯，即係編輯嚟嘅啫，即係嗰啲埋頭苦幹自己一個人做嘢嗰啲人嚟嘅啫。 我點解咁問呢？因為如果譬如佢係社工，又或者佢係一個好識善解人意嘅， 唔係佢係一個社交障礙症嚟嘅，即係佢唔識得去表達自己，亦都唔善於同人傾偈嘅，佢純粹就係、是。陪伴嘅啫，咁結果佢好多人揾佢啦，咁而家已經係做咗2年嘅呢份工，咁、做到後期咧，佢係開始咧就要收錢啦、哦，因為發覺即係好難應付啊，接唔切啊，咁於是佢咧就話佢每出嚟一次咧，佢要收10000日元，即係大概700多港币，咁、而現在嚟講咧，佢就同啲記者講話，佢每一日咧已經係通常都3至4单嘅每日，即係朝早10点出門口，做到夜晚8点咁樣噶啦，10个钟噶啦。咁樣就做足3-4单生意啦，咁就完全可以養起頭家嗰種添啊！ 係咯，一日已經有2000蚊喎。 係啊 ，OK 噶，係啊，就係淨係陪坐喺度啊，或者睇下佢想佢做即係點，總之陪伴啦咁。咁我就由佢呢個故事咧，我就喺度諗咧，我其實咧，我哋如果佢喺香港啊。嘅話咧，即係你估會唔會有人都會揾佢咧？即係有啲咩嘅情況之下？ 有㗎，我覺得 有啲咩情況之下，你想揾呢個陌生人嚟陪你咯？要壯壯膽嘅咧？ 嗱，我就唔会噶啦。 嗯，你梗唔使啦，你梗唔使啦。你咁大胆， 咁我达到佢嗰个位置嘅， 系 你哋俾钱我，我陪你。 唔系，我觉得有趣嘅地方咧，系你想知嗰啲人陪，即系嗌佢陪佢做咩啊？ 我想知道啊，应该真系斋食下饭啊， 有嘅 诉苦啊， 有，大部分系呢啲， 系啦，陪佢倾下偈啊，佢闷到口臭冇朋友嘅人咯，系咪咧？ 其实咧，佢哋唔系冇朋友， 哦，即系有啲反而有嘅， 系好多朋友嘅，但系就想揾一个唔识嘅人咧，就听下佢讲下嘢啫。 哦，因为唔想同身边啲朋友讲， 可能系啦，即系有啲心事啊，或者有啲八卦嘅嘢啊，是是非非啊，有阵时你同翻同事讲咧，可能更成为咗更多嘅是非啊。咁所以即系，但系又不吐不快，咁冇理由揾个窿对住个窿讲噶。咁所以佢就会即系揾呢一位新本先生讲咯。 仲要佢有社交障碍症，即系佢唔会讲翻出去。 佢一定唔会，佢听嘅啫嘛。同埋佢亦都唔会陪，即系唔会辅导你啊，唔系社工嚟噶。 佢会唔会俾翻建议你啊？或者同佢倾偈？唔会， 佢乜都唔会。 我谂唔会噶啦，佢自己都社交障碍，你系咪要听佢意见？ 佢亦都唔会点讲嘢嘅，其实。 哦， 系啊，咁我见到佢即系访问佢嘅记者问佢，即系譬如话你可唔可以讲下啲陪人嘅经验啊？即系做啲咩咁？咁除咗我你头先你讲嘅嗰啲咩食饭啊，即系 倾偈啊， 倾偈之外咧，佢会有人会突然间夜晚黑咧就想去公园嗰度捉精灵啊，咁想搵人陪啊，咁啊又会 call 佢啦。 系 咁或者有人夜晚想放狗啦，又唔想一个人太静啦，咁又会 call 佢啦。咁又或者咧有人 七百几蚊陪人放狗啊！ 系啊， 七百几蚊捉精灵啊！ 系啊， 咁有钱嘅、啊、日本人。 咁又或者咧，有人佢会野餐，咁又唔够脚咁样，咁又嗌佢一齐嚟坐下。咁又有啲嗱，有啲你估到嘅，譬如捉奸，咁啊跟踪个奸夫咁样，咁又壮下胆，咁又想揾佢嚟帮下手咁样。 我就估唔到。 哦，系咩？ 系咯。 佢梗系唔系揾私家侦探，揾佢有咩用？ 系咯，仲要佢都唔出声。佢真係 唔出聲 噶， 係啊，企喺後面噶，你唔好預佢出嚟，即係幫手，即係攞骨頭掃把打小三啊，佢唔會噶，佢係陪伴噶咋。咁有一個印象佢深刻嘅咧，就係有人辦離婚，咁咧就揾佢一齊去，就希望佢咧可以見證自己咧，即係回復自己姓氏、自己姓氏嘅呢一個咁神聖嘅時刻咁樣，咁又會揾佢嚟幫手咯。 嗯，咁呢一樣嘢香港，我覺得真係未必盛行。文大人雖然話盛行啫，我覺得未必。 可能因為我唔知啲人而家中意乜噶嘛。 而家呢個可能難啲，七百幾蚊喎，因為。 化了他，手邊經已沒儲蓄吧，勒停吧。仙境可以祭祀烟霞，我又怕下次换了年号，路边不再有花。生了他，担心经济下秒更差，讲好一起看奥运都怕有突发，坏事竟讲着笑话，快乐会不会重来？这刻你再忍。 听紧嘅系东京人寿容祖儿，唔知道头先 Annie 讲嗰个男人啊，系咪都系住喺东京嘅咧？转个头翻嚟，继续会有敏感时刻。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42宗新型肺炎确诊，全部是本地个案，当中11宗源头不明，另外有20几宗初步阳性个案。中九龙干线工程群组新增2人确诊，至今累计20人。将军澳蓝田隧道工程多4人确诊，港九小轮多1人确诊，广华医院一名女子确诊，入院筛查首次结果是不确定，复检之后确诊，同一病隔一名病人要检疫。新田地街20号至26号双数门牌楼宇超过20人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说未有决定在什么情况下要撤离所有居民，建议业主做好维修喉管工作，呼吁居民要注意卫生。天马苑骏威阁有两个单位共4人确诊，当局向大厦发出强制检测公告。通讯软件 WhatsApp 近日更新用户私隐条款，个人资料私隐公署呼吁相关公司进一步解释，以释公众疑虑。WhatsApp 发言人话，因应今次全球私隐政策更新，已经同包括香港在内的各地相关机构接触，并解说有关内容。公司一直同个人私隐专员公署保持联络同沟通，并提供有关今次政策更新的进一步资料。发言人重申 ，WhatsApp 致力透过端对端加密技术，保障用户间的信息私隐度。WhatsApp 和 Facebook 都无法取得用户和朋友、家人和同事之间的私人信息，亦都不会记录任何人和他人之间的信息或者通话。继英国宣布对企业实施新规定，限制企业采购中国新疆地区被指强迫劳动的产品之后，加拿大亦都宣布将会采取措施，禁止从新疆进口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说，应加对中方反复澄清的事实和真相充耳不闻，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推出针对别国的所谓措施，反问这样的外交政策还有什么严肃性可言，说这些所谓措施在事实和道义上根本站不住脚，只能够是少数政客的闹剧。赵立坚强调，新疆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集中营，所谓教培中心关押100万维吾尔人，更加是毫无事实根据的造谣污蔑。意大利几十年来涉及黑手党的最大规模案件开审，超过350名黑手党成员和贪污官员面对谋杀、贩毒、勒杀、洗黑钱等的指控，预计有900几名的证人出庭作供，审讯预计持续两年以上。今次大规模审讯主要针对植根南部卡拉布里亚的一个黑手党组织。审讯在当地一座改装而成的建筑物内进行，大部分被告是在前年12月一次由意大利发起的联合扫黑行动中被捕。审讯由著名反黑手党检察官格拉泰里负责提出诉讼。62岁的格拉泰里因为参与打击黑手党，30几年来一直生活在警方保护下。由于被告众多，在最近一次审前听证会上，单是读完所有被告的名字就用了3小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069点，升唔够一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01点，升唔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94，瑞士法郎0.889，加元1.274，人民币6.474，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3.36美元，卖出1854.13美元。

吓、啊、去厕所系啦系啦系系啱啊！即系小息去厕所，仲要入同一格嘅添，衰到即系你好惊啊啲嘢。系啦，去厕所又要揾同学仔啦，去买衫又想揾人俾意见啦。跟住食饭又绝对不能够自己一个人食嘅，即系住一个我宁愿买外卖翻屋企嘅。即系戏睇戏就更加唔会一个。咁但系而家就发觉越长大咧，越可以咧啲嘢反而更喜欢自己做喎。 系 即系唔知系咪孤僻咗咧？ 系我之前一直咧咁大个女我都唔得噶。接受唔到，咁孤独，自己一个人去做一啲嘢， 即系乜都要揾 friend 陪嘅。 系啦，我宁愿唔出街，就好似头先 Annie 所讲嘅，即系话我宁愿买嘢翻屋企食，系啦，即系或者睇戏嗰啲更加冇可能啦。就算如果我约咗人，有人迟到咧，我都唔系好企喺度嗰啲人嚟噶，我会周围行噶。因为唔想人哋望住我咯，因为我会觉得如果有个人咁样企喺度，我会望住佢，所以我唔想变成呢一个人，所以我宁愿周围行，我当我行紧，即系我唔可以咁样做嘅。但系我就系唔知系咪 Annie 话斋，人越大咧，我开始连朋友都唔系好想约喎。死啦！会唔会系啲病态嚟？ 系年纪大啊，冇乜嘢噶。 啊，真系 正常嘅改变嚟噶。 年纪大唔想约朋友啦，以前好好风流倜傥嗰啲，唔想约女仔啦。直头连性需要都冇啊！啲朋友 咁惨啊！但系我觉得咧， 唔系佢唔得，系佢唔想。 嗱，呢个有啲分别嘅，即系我唔系讲嗰个需要啊，即系我讲唔想约人，即系唔想约人呢件事，即系我觉得系嗰个主动咧，系唔想约，而唔系冇人俾你约。 系 因为会几享受自己一个，即系你唔会觉得自己系寂寞嘅，即系所谓 alone。但系唔系 lonely 咯，即系你系会觉得喂有阵时有啲自己嘅时间做自己喜欢嘅事情，又或者就算系去食个饭，你又唔使就人，即系又唔使话哎呀你想食啲乜嘢吓咁嗰啲咧，即系总之我自己想食呢样嘢，咁我就去食嗰样嘢。我想睇呢套戏，我就自己入去行，我睇呢套戏又唔使就人，即系有少少系我嘅选择嚟嘅咯。我觉得， 同埋我觉得越嚟越攰啊。即系我觉得而家 要应酬， 系啊，又或者你同朋友，就算你好 friend 嘅朋友都好，你有阵时都会觉得我唔想讲嘢啦，我已经好攰，我个脑唔想再喐啦，因为我好攰啊。可能唔知系咪因为呢一样嘢，所以令到我会已经少咗约朋友添啊。但系又好矛盾噶，头先就系 Annie 话斋，就系点解仲喂？点解而家呢个社会嘅人，既然个个都好似好，尤其是越大嘅时候就越想独处，点解仲会想揾人嘅咧？咁我觉得人就系矛盾在，虽然。我会喜欢或者现在开始懂享受这件事，但是有时候我又会觉得死了，我会不会孤僻了一点，我会不会之后没有朋友的，即是我会有两个阴暗，即是有在挣扎在跟自己说话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啊，是啊，我是这样的。 你个年纪就会挣扎的我这个年纪就不会了。 冇就冇啦。 多一个人咧，你又要照顾多一个朋友啦嘅嘅情况啊嘛，即系我哋已经好多朋友，我哋电话簿都真 系 好多噶啦。 除非你话真系去到咧一个点咧，系你同嗰个朋友系熟到咧，其实你系唔 mind 咧，你最唔舒唔你最攰最颓最唔得嗰个样，你都俾佢睇。我记得咧有一次咧，即系嗱，你知我而家疫情就揾大人要喺空气中同我哋讲电话啦。咁以前我系接即系车埋揾大人一齐翻嚟噶嘛。其实有少一两次咧，揾大人系会话：，喂，我好攰啊，我要唞一唞啊，咁样。即系喺个车程入面，喂，好好好，休息。咁即系我就会觉得哦，其实呢种相处系舒服噶咯，即系你会知即系揾人唔需要话喂我要应酬 Annie 啊，所以我车程咧要揾啲嘢同佢讲啊，即系嗰样啊， 即系唔使等揾话题。 系啦，即系但即系你一系咧你就去到呢个点就是、有一啲咁样嘅关系嘅朋友， 即系你喺佢面前撩鼻屎佢都唔买嘅。 冇错啦，即系动脚啊呢啲系冇问题嘅，唔需要即系静襟危坐嘅。咁我觉得咁就系舒适嘅，咁你都未必一定系下下要独处，但系唔系一定身边除咗家人咧，唔系一定系。有呢一種咁嘅關係嘅人咯，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去到我哋呢啲年紀就會係咁咯。但係我覺得我譬如我啲女嗰啲咧，佢哋啲脱年紀咧，都仲係乜嘢都好想有朋友陪嘅，嚇，即係唔係咁喜歡自己獨處嘅。咁我會覺得呢、這個咧就令到佢哋更加喺疫情之下咧，佢哋好唔慣咯。因為你喂大佬即係大家即係閂埋門咗成年嘅咯，咁嗰種感覺係即係覺得。哎呀，会不会冇人忘记，即系唔记得咗我啊？或者 因為冇即係日日因為翻學而見面咧，而疏遠咗啊！即係雖然係話有呢啲軟件啫，咁樣咁，但係都見少咗噶嘛。咁即係其實佢哋會不自覺有呢啲嘅憂慮嘅。 係，但係問大人想問一下咧，如果少咗見朋友咧，呢、這個世代係好事定唔好事咧？即係如果全部變曬網絡版，因為 睇年齡， 係睇年齡，係 啊。 但係如果一邊後生嗰啲嘅話，佢哋又好似冇咗社交嘅生活噶咯。对社会好远嘅， 因为佢哋啲小朋友建立自我咧，都系同出边嘅环境系要有一个沟通噶嘛。细个嘅时候，佢哋个点样建立自己系透过家人啊嘛，家人教佢咩规矩啊，咁佢就去适应点样去做人啦。跟住到入學嘅時候，佢哋就靠朋輩咯。朋友係緊要阿媽咁樣個階段。 係啊，而家就係呢個階段啦。我正正就係呢個階段。我啲女 就呢個階段，但係佢又淨係得阿媽係嘛？朋友佢又見唔到。咁所以其實都有啲點講咧，喺我哋即係讀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發展心理學嚟講咧，其實都有翻啲補償俾佢哋。系 点样有翻啲补偿？ 喺朋友嗰度揾翻自己嗱，即系譬如佢有啲嘢唔同阿妈倾嘅，即系心事，咁佢哋就会同同学倾啦，吓无论系心理嘅发展啊，或者生理嘅发展啊，又或者系咪情窦初开啊，佢都会同朋友仔讲噶嘛。咁但系而家佢哋唔系日日见啊，咁样咁系变咗即系减少咗佢哋能够可以沟通嘅机会咯。 至於呢個時勢，直情連中意人都揾唔到添啦。 你夥伴時勢，咁但係到我同 Annie 咁嘅年紀，我哋個成長唔會再係靠朋友俾 feedback， 我哋唔係靠朋友啲 like 噶啦嘛。我哋咁多年都已經係點講定咗型嘅，定型啫喱嚟噶啦。咁所以我哋唔見朋友又唔會話即係咁影響我哋嗰個心理發展咯，即係成長嚟講啊。 张胶板已隔着我，几高体温你要避过，很多不安那厚薄加码射线都穿不过，一间冰室两个独坐，寂寂默默有点口渴，不想枯干那快乐潜伏期应无限地去拖，时间都千秒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暖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奄奄一息那个是我头盔一般按你直播，比起饥荒更惹祸，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去闯，尽力尽力去挡，染犯人像我赢尽沉默，然后写感觉，由嘴边追索心情，连衫都仿似隐形，烦扰都即兴传播，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宁愿谈情无验证，无端想把你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怨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世论也闷得很吸引，所以受责罚事前必须一问， 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 打开那防护罩换分，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因你透不过气，危害性好高企，有种怨气，有责事计不了你，受害 大家出街记得戴口罩啊，吸防护罩。一问，如果唔系，我哋真系变孤独嘅人啦。好啦，头先就讲咗啦，唔同嘅年龄嘅人，原来呢即係社交上面少啲朋友又得唔得呢，咁原来有分别嘅。 其实呢我会觉得呢，除咗话系一种自我嘅肯定呢，即係因为我哋年纪大啦，学问就係话即係我哋已经定咗型㗎嘛，就唔需要靠身边嘅人去俾自己一个位置啦，或者对自己嗰个一个感觉或者一个认知啦，系自己知自己系咩㗎啦咁样。所以变咗就比较有嗰个自信呢去自己做嘢，未必需要人哋陪咁样。细个可能乜都要即系搵人壮下胆咁样。咁但系就算系咁嘅情况咧，我都觉得小朋友都应该由小啦，开始俾佢哋习惯，都有啲时候真系要自己嚟咯。即系唔一定话讲紧独立啊，而系俾佢哋有啲自己嘅时候，即系唔好约成日都要陪伴啊乜嘢。哎呀，叫姐姐陪啦，攞落即系冇话落街呢啲啦，即系或者即系。可能去做少少嘢都话啊姐姐陪你啦咁样，即系唔一定要咁样咯，即系可能有啲嘢都可以俾佢系自己去有啲独处嘅时间啊，所谓因为我会觉得好似由细到大咧，我哋做父母嘅咧都。只是会好惊啲细路唔识同人相处，所以就成日都系咧，你要逆地而处啊，你即系成日教佢点样同人相处，要同人分享啊，唔好净系谂自己啊，乜都我啊，咁要谂下人哋啊，即系成日都系人哋，即系好担心佢第日出到嚟唔识同人相处，但系就往往系咁样咧，我哋就忽略咗其实都要学下，即系小孩子学下点样同自己相处咯，吓，即系尤其是真系好多时候，尤其是。而家啲新常態咧，真係經常我啲女咧，兩個都真係成日都要自己，即係自己同自己相處啦。真係而家焗住，係啊。咁所以我覺得都可以從一啲小事上開始，譬如每一日都揾一段半個鐘又好，一個鐘又好咁，即係自己去自己做一啲嘢咯。即係就唔需要有個框住去做啲咩嘅，而係真係你自己去做啲嘢，唔搞住你，大家有大家各自嘅時間咯。 我細個好幸福嘅呢、這個算係，我通街跑嗰啲山鞋嗰啲嚟嘅，即係街童嗰啲嚟，因為屋企人個個都做嘢啦， 唔得閒理你啊。 係啦，咁我就係定時定候去七點鐘要食飯，你就夜晚翻去就得㗎啦。如果唔係，我就周街可能去啲公園玩啊，或者去揾朋友。有啊，跟住或者揾啲人去温书啊、做嘢或者补习啊，做嘢嗰啲意思即系都系玩嗰啲啦。 你丰盛啊，你个人 好丰盛，跟住踩住个单车，有单车党，成班就走咗去玩咁样。咁但系咧，我想讲咧，有啲时候系真系要俾小朋友去学习或者去享受一个独处，因为我记得突然间我听完 Annie 讲咧，我细个其实一无是处，而家大个都系啦，咁啊何况细个更。真嘅真嘅，我细个嘅时候读书又系好差嗰啲啦，但系咧，我记得咧小学嘅时候咧，我系曾经美术堂咧，我系攞过奖噶， 好叻啊！ 跟住我系唯一一个系会攞奖，跟住好开心啊！即系上组会嘅时候就嗌自己个名出去啊，咁样有个奖学嘅嗰啲书券俾你咁。咁做咩事咧？因为嗰阵时就系头先所讲，唔系有太多屋企人理我。咁跟住我喺屋企嘅时候就要做美术堂，咁啊老师就话有一个主题，咁啊譬如环保主题，咁你哋就谂环保嘅主题去做一啲嘢啦。跟住我就自己真係会坐低喺屋企尝试下用啲乜嘢嘢可以做到一嚿嘢出嚟。咁我就发现啊、哦、原来呢一方面嘅创意又或者呢方面我嗰陣时係好开心㗎，我好记得个画面，我自己一路砌啲嘢嘅时候好开心嘅。咁我就发现原来呢一样嘢唔知係咪因为咁样呢奠定到我呢第日大个咗之后呢把口就更加天马行空。即系谂嘅嘢都系天马行空啲嘅咁样，咁所以我都觉得，如果你俾佢独处嘅话，反而可能会令到佢哋揾到一啲佢哋自己嘅兴趣，又或者可能系发掘到佢哋从来冇尝试过，或者一啲可能佢哋好要独立嘅一面，即系呢啲可能系佢哋慢慢喺从中学到嘅嘢唔定咯。 很多時候咧，一個人咧先有靈感噶、嗯。我發覺，嗯、即係雖然都話有陣時開會一班人，我哋 brainstorm 下，咁都會有啲衝擊咁樣。咁、嗯、但係我自己嘅經驗咧、有陣時都要譬如當我哋諗下，我哋下星期傾啲咩題目。其實我嗰陣時覺得，即係廁所沖涼啊，即係嗰啲時候咧，即係 都諗到 係啊，或者好似默默嗰啲咧，即係從大小便中咩話，成日會有靈感啊，即係從小便學習係啦。即係總之喺呢啲時候啊，總之即係廁所個環境咧，係、真係幾如泉湧噶、嗯，即係諗下啊，講啲咩好咧，或者有啲咩嘅諗法咧，即係嗰啲時候啲橋就嚟嘅喎。 係，所以而家會唔會就係因為太多家長越嚟越緊張自己小朋友，直情眼尾都唔可以唔睄佢哋咧？即係每一樣嘢都一定會係話一定要望住佢，或者一定要從旁教導佢或者指導佢、嗯，反而就冇咗一個佢哋自己概係啦，冇咗自己概念。係、嗯， 我都記得文大人以前講過話，你細個都係好多時候有自己時間噶嘛、嗯，所以先至今天變成一個、變成一個咁多橋嘅創作人啦。 係啊。 咁你自己谂嘢有冇人骚扰你几好呢？即系如果啲家长太过点啊保护咧，佢就会话俾你听呢样嘢又唔得，嗰样嘢又唔得。咁你就慢慢会觉得，哎系啊，真系好多嘢唔得噶，咁你未创意唔到咯。 同埋我觉得最紧要嗰样嘢咧，即系唔系净系细路仔，有阵时咧细路仔佢你留一个时间空间俾佢自己，即系意味住咧，其实你都留一个时间空间俾你自己，即系你冇同佢扼埋一齐啊嘛，大家各自各。咁其实系大家都用有啲时候咧，俾大家都用翻自己嘅节奏同速度咧。去有陣時恢復一下自己啲情緒啊，做自己喜歡做嘅事，可能媽媽係急嘅，小朋友係慢嘅，咁佢咪用佢慢嘅速度去做一啲佢喜歡嘅事，可能係做緊功課嘅，唔一定係玩，咁、媽媽又用翻佢自己嗰個速度去做佢自己嘅事，咁其實就個衝突又會少咗，大家嘅情緒又會緩和咗，即係所以我會覺得每一日都抽一啲時間咧，即係大家分開一下。各自各即係做啲自己中意做嘅事，咁我覺得呢樣嘢係成個家庭和諧都係有幫助。 嗯，咁即係話，尤其是而家呢個疫情關係，無論係小朋友定大人都好，都應該要學習對自己，即係學習獨處，學習去嘗試同自己去了解，係咪啊？ 嗯， 係。咁啊，我都覺得而家要快啲翻屋企學習下先。 我想清洗一身有缘的妒忌，我想清洗肌肤剩余的黑色素，重新上路。我想清洗哭泣造成的脸上泥土，洗去自卑的焦躁，形象更清高。新一个人对镜子赞好，走失过自己脚步捉得到，只有薄雾若到像番简谱，流落到孤岛，拾回活着的依据，面对我畏惧，将缺陷将泡沫浸在水里，拾回活着的自觉，是有血有泪，身强壮比较敏锐，谁要做傀儡？最好香水终于找到新味道，最好挑选新的浴袍翩翩起舞，全身朗布，最好更改新的造型比旧日还好，洗发水洗走苦恼，回复我的好，贬低我换取爱慕，当拥抱亲切到薄弱到像将缺陷将泡 困惑着的